Thank you.

也传不到你的耳旁。 再请欣赏辛凤霞演唱的评剧《无双传》选段《遥望双星》。 Thank you.

也就好了你。 哦， 这是那林姑娘啊。 都是包丫头好，我的心里也是有这样定力啊。都听见了，可不准转出去。要是走漏了一个字，当心打到你们的粮票。呸！ 老太太，你看这…… 十八月正像放在写人设的那样。万一生出什么事来，这倒叫人难了啊！ 难倒是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知姑妈肯不肯？ 哦，你只管讲来。 这件事，只有个调包的法子。 调 包，不信任可用自觉的小牙关，得保佑这是去的子弟妹妹把真情暂且暖一把。

thank you. Yeah.

林妹妹，谁说是红鸡头？

死的。

就是死了，也是个叫死鬼。 这些话我都已经听惯了，神已死了， 我是什么？你 子娟妹妹林叔叔他将是什么？ 想当初姑娘病重不成病，上仙赐予我知心的，他这里是冷漠鬼火三更去，你那边是东方承诺一天雪，只听他恨声呼报哟，真心酸的事儿，我老弟，大老爷，你来治疗，你来治。 妹妹的要紧，何才？